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赛答题赢取丰厚奖品。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，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北京2022年冬奥会，中国女子冰壶队作为东道主已经获得了参赛资格，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听一听队员们的介绍以及他们的独家4T 秘籍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女子冰壶队队员董子琪。 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，我们都希望能通过刻苦训练、不懈努力，从而取得优异的成绩，让五星红旗升起。当然，目前更重要的是要在现有的时间里好好训练，稳扎稳打，不断提高，突破自己。现在主要还是说从体能和技术上来进行锻炼吧，把基本功打扎实，这样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稳定性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女子冰壶队于嘉欣。 目前我们是主要是储备于体能阶段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天津进行就全面封闭性的体能训练，希望这段期间就能提高自己的体能，然后每个人突破自己的极限吧，同时也是为了冰上训练打基础做准备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女子冰壶队赵瑞一。我们教练就告诉我们要保持四个标准吧，第一个是 technique 是技术，第二个是 tactics 战术，第三个是 teamwork 就是团队合作，第四个是 team dynamic 是团队的动力。这个是每一项就是在技术方面，就是在我们练技术的时候需要注意，这些都是我们在上场的时候需要就是时时刻刻想着的四个点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，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